啊，我职业是老师，嗯，晚上偶尔会加班的，一般会收拾收拾东西，然后因为屋子比较乱，然后会看看电视，偶尔会看个碟片什么的。啊，希望我身边所有的人都身体健康吧。最近好像最近很少听歌，平时偶尔会听一些刘若英的歌吧，比较舒缓一些。 两地的心更自由。

这种摩天轮你最好别去坐，因为你从上面下来会很失落。你要寻找快乐，不如去帮助别人，有歌为证吧。你快乐，所以我快乐。 你

空气之中充满真爱，爱添一色，亲密长河。不管未来日子如何，悲伤或是快乐，和你共度生命每一刻。想与你洗尽铅华梦，共度每一个黄昏，让空气之中充满真爱，爱添一色，亲密长河。不管未来日子如何，悲伤或是快乐，和你共度生命每一刻，和你珍爱生命每一 啊，我是做汽车销售，每天呢，回家以后呢，基本上就是休息养足精神，第二天上班，偶尔会有加班，然后基本上就是开个会呀，然后那个统计一下第二天的工作量，回家以后就是上上网，看看电视，洗衣服，做做饭，跟大家正常生活基本没什么区别，偶尔心烦了就是晚上出来。喝喝酒，其实也就是工作上面有点压力，别的也没什么。目标啊，目标就是我们俩准备结婚了，这商量看看，收入能不能多增加点，然后那个基本上就工作状态能好一些啊，能有升职的机会啊，就这些，别的没什么。希望咱俩办事早点，赶紧结婚啊。 早已忘了想你的滋味是什么，因为每分每都被你占据在心中，你的一举一动牵扯在我生活的西风，谁能告诉我离开你的我会有多自由，也曾想过躲进别人温暖怀中，可是这么一来就一点一 进别人温暖的怀中，可是这么一来就一点意义也没有。我的高尚情操一直不断提醒着我，离开你的我不能过多久。还是会寂寞， 陈绮贞的慢歌。夜歌不是慢歌，夜歌是什么？夜歌是读过的诗，让你觉得有什么东西留在心里了，于是你不再空虚，有了笑容。来，听听袁泉的这首《读过的诗》。 边喝水边看飘过的雨，想起了你。我站在窗口，翻起深秋色的记忆。你皱眉的脸，你沉睡。没见过面，也心好深好亮的，让我忘了点面。几个情人节，几个圣诞夜，你走后日子就少了终点。你只剩一个轮廓，季节就换了。你就是读过的诗，记忆中的每一个字，变成心里面的一种固执，让眼睛随时会潮湿。要我诚实，爱就像读过的诗，阅读着多迷人的字，后来才明白了别的意思，永恒是最难。 寂寞。 寂寞让你更快乐，贪图暂时微醺的气氛，你越迷恋，陷得越深。当你透露一个吻，情愿拥抱寂寞的沉沦，只要一起附和，什么都别问。 小东笑着说再会，怎么样，会吗？试试看，但别笑得那么僵好吗？来，再来一次。 早想到这是最后的约会，每分钟像奢侈的汗水，可笑的是我得反过来对你安慰，这谎言不够完美。我要笑着说再会，不愿你看见我的狼狈，陪你爱到这里今生无悔。别看穿我口是心非，笑着说再会，不要收集我坚强的泪，一线思念代表一段发水，美好的回忆千秋万岁。笑着说再会，不要收起我坚强的泪，一线思念代表